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90年代以来一直滞留在澳门，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职业小偷。他先是在赌场偷筹码，后来专在海关抬棺材。所谓抬棺材，就是偷出入海关过境人员的箱子，尤其是那些带密码的手提箱。肥涛在抬棺材方面有一手绝活，他不仅能在转瞬间窃取过境人员身旁的密码箱，而且往往能猜出哪一个箱货沉，就是说更值钱。前段时间澳门道上有传言说肥涛得手了一个货特别沉的箱子，箱内有一份台湾竹联帮的黑名单。为此台湾竹联帮专门派了5个人赶来澳门，他们将肥涛请到了帝豪酒店的客房。为首的那个人指着桌面上的一堆钞票和一把蓝光闪闪的手枪，问肥涛选择什么，要钞票就完整的交出黑名单，没有黑名单就请他吃粒花生米。肥涛自然是要钞票，不要花生米。澳门道上传说肥涛时来运转，从台湾竹联帮那儿拿到了100万港元，也有人说是50万美元。这一传言给肥涛带来了麻烦。1999年4月16日的上午，习惯于夜间活动的肥涛正在澳门他的寓所蒙头大睡，被一阵不紧不慢、锲而不舍的电话铃声惊醒。肥涛很不高兴，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慢吞吞地伸手从床头柜拿过了话筒。 谁呀？ 肥涛很不耐烦地问道。 我，老谢， 昨天晚上又到哪儿泡妞去了啊？这个时候还睡觉？快起来快起来，我在楼下等你。乌南说请我们饮早茶。是肥涛的老朋友谢天打来的电话。睡意正浓被人闹醒的肥涛本来一肚子火，但听出打电话的人是谢天，他的火也就发不出来了。50多岁的谢天，绰号老谢，在澳门黑道也是一个手眼颇为活络的人物。他能说会道，经常给道上冲突的双方在讲述，也就是谈判。他充当中间人，与黑道的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联系。肥涛也知道近来道上关于他的传言，在黑道已经打混多年的他对此自然不能不提高警惕。他并不想这个时候到外面去饮早茶，可是老谢不仅打来电话，而且亲自到楼下等他，无论如何他不能驳这个面子。再说请饮早茶的是跟他前后脚偷渡到香港的乌南，大家都是道上混的老熟人，肥涛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别的变故。乌南原名贺南南，据说他的父亲曾在军队中担任过相当级别的干部。贺南南1979年偷渡香港以后一直在黑道上混，他跟叶成坚是分分合合，也家缠着不少的恩怨情仇。肥涛下楼跟老谢会合以后，两个人直接到了新富豪大酒家。 贺楠呢已经在那儿恭候多时了，他们点了丰盛的粤式茶点，边吃边聊。三个人都是道上的混混，自然有不少兴趣相同的话题，因而谈的是非常的愉快，十分的投机。十点多钟时，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贺楠楠抢着买单，老谢陪肥涛先起身朝门外走去。走出酒店以后，他们站在门外边边聊边等出租车。这个时候，两个跟着他们从酒店出来的青年男子悄悄地接近了他们，用报纸遮住手枪顶在他们的背上，将他们挟持上了一辆黑色的私家车。 侯生仔，你们别胡闹，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老谢。 被挟持上车的谢天显得很镇静，在车子向路环岛方向开去时，以道上前辈的口吻对那两个后生仔说道。和老谢相比，肥涛的表现就差得太远了。上车以后，他一直蜷缩在座位里，浑浊的双眼流露出老鼠受到惊吓时的惶惑和恐惧。 哦，原来你就是老谢啊，那就得罪了，我们不为难你，到前面就请你下车。 像是指挥者的那个年轻人边拿出了一卷黑色的胶布，熟练地将肥涛的双眼蒙上，一边客气地和老谢说着话。 哎呀，他是我的朋友，能不能让他和我一起走啊？ 算是一个误会，改天我请两位细老饮茶。老谢进一步地提出了要求。汽车飞速地向前行驶，司机似乎对这段路相当的熟悉。到了一处行人很少的地方，他停住了车。 老谢，您是前辈，应该知道规矩，这时候让我们放人就不上道了。您走吧，回去告诉肥涛的老婆，等我们的通知，拿钱来赎人。 另一个刚才一直没有说话的年轻人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车刚停住，他就挥手要老谢赶紧下车。老谢显得既尴尬又无奈地对肥涛说道： 哎呀，阿涛啊，你先跟两位细老走一趟啊，放心吧，我回去以后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然后又对那两个年轻人说： 啊，两位细老，拜托了，千万别为难我这位朋友，我回去以后一定会想办法满足你们的要求。 老谢，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呀。 肥涛很感激老谢的仗义，在如今这种只认钱不认人的社会，能有几个像老谢这样的面对枪口依然挺身而出为朋友求情的兄弟呢？他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老谢的身上。 阿涛啊，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 站在车外的老谢再一次俯身到车窗向肥涛保证。果然，老谢非常积极，仅仅过了四五个小时，当天的下午他又去看望被关在一间地下室的肥涛。肥涛也是一个老江湖了，虽然双眼被蒙住，看不到老谢和那两个年轻人打交道时相互间的表情，但是听话听声，经过安静下来这几个小时的回忆思索，感觉中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老谢和那两个年轻人似乎并不是很陌生，他们之间的一切或多或少总是给人某种做戏的感觉。因而当老谢走进他现在待着的屋子，亲切地对他问这问那，叫他不要害怕，劝他： 阿涛啊，钱是纸，人是金，人在多少钱都能赚回来，钱这东西该舍就舍一点，破财免灾嘛。 听到老谢这些话，肥涛一点儿都感动不起来， 那时候的肥涛还不知道自己掉进了贺楠楠和老谢合谋设下的局，可老谢那些似乎很有道理的话，在他听来却像是巴不得自己赶紧拿钱，而且是越快拿钱越好。不论肥涛当时怎么想，他都清楚自己只有拿钱这一条路可走。万般无奈，肥涛把他老婆在深圳的电话告诉了老谢，让老谢跟他老婆联系。充当中间人的老谢和肥涛的老婆在电话中几番讨价还价以后，两个人商定肥涛的老婆带30万元人民币到珠海。交钱以后，老谢保证在澳门将肥涛毫发无损地领回家。肥涛的老婆虽然答应老谢拿30万元赎人，但不知道是得到肥涛的暗示，还是肥涛并没有从台湾竹联帮那儿诈到几十万美元，因而实在是拿不出赎金。也许是大钱难舍，又相信珠海的警察一定能够解救她的丈夫。反正在拿钱赎人以前，她决定报案。1999年4月17日的下午，一个30多岁自称姓许的女人来到了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她对值班的刑警说，她丈夫是澳门商人，姓关，被绑架了。绑匪要她拿钱到珠海赎人，约好在拱北海关天桥见面交钱。接到许女士的报案，珠海市公安局相当的重视，并迅速地将有关情况通报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绑架勒索是澳门黑帮团伙常用的一种犯罪方式。由于澳门黑社会中的一部分强硬分子害怕澳门回归以后难以再施展手脚，因而抱着要死大家一起死的企图孤注一掷，枪杀、绑架、抢劫等恶性案件也就日益增多。关姓商人被绑架是澳门黑社会整体犯罪计划的一部分，还是个别黑帮团伙的单独行动？缉捕这批绑架案嫌疑人会不会打草惊蛇呢？这是专案办公室负责人重点考虑的问题。经过认真的分析，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觉得关姓商人被绑架并不像是某个庞大犯罪计划的组成部分，决定由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全面负责，寻找适当的时机一举扫除这个犯罪团伙，那样既能对澳门黑社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又可以从中了解澳门黑社会犯罪团伙的组织形式和人员构成的情况。干，给罪犯点厉害瞧瞧。随着吴军副局长的一声命令，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迅速地展开了行动。在刑警的鼓励和暗中保护下，肥涛的老婆于1999年4月21日和绑匪在珠海市拱北海关天桥接上了头。按照事先刑警的指导，肥涛的老婆和绑匪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她先问绑匪她丈夫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安全。得到绑匪的明确保证以后，她又要求和丈夫通话。绑匪只得从衣兜里掏出一部手提电话，拨通号以后递给了他。当绑匪从他手中抢过手机，对他说，听到你老公的声音了吧，别磨蹭了，快点交钱，交完了钱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你老公马上就能回家了。这时候肥涛的老婆才说， 大佬，实在对不起，今天我入户的银行盘点提不出那么多钱，他们答应我明天一定给我提足现金， 哎呀，求求你了，大佬，再宽限我一天，明天我一定在这儿交钱给你。 没带钱？没带钱你来这儿干什么？ 绑匪紧张地看了看四周，然后恶狠狠地对肥涛的老婆说， 你给我记住了，如果不想你老公死，明天就带足钱，什么时候在哪儿交钱，等我们的电话。 说完了，转身很快就钻到了人群之中。当天的晚上，肥涛的老婆就接到绑匪的电话，绑匪要他第二天上午11点准时带钱到拱北海关门前的广场。肥涛的老婆接到电话以后，赶紧报告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1999年4月22日上午11点，肥涛的老婆带着一个棕色的大皮包，坐出租车来到拱北海关门前广场。广场上有不少人在漫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就在这个人们休闲气息的地方，正酝酿着一桩阴谋和粉碎阴谋的战斗。在悠闲的人群中，焦虑不安的肥涛老婆显得颇为醒目，虽然他知道附近一定有不少的便衣刑警在保护他，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早春四月的珠海，在湿润海风的吹拂下不乏凉意，可是他脸上的汗却总也擦不干。正当他为老等不到绑匪前来接头而着急的时候，他小背包里的手机响了。电话里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但一听就知道是绑匪一伙的。绑匪在电话里用不容分辨的语气命令肥涛的老婆马上离开广场，坐出租车到金海岸度假村。挂机前警告他，只能一个人去，不准报告警察，否则就别再想见到她丈夫。还说她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包括她现在正擦汗，他们都看见了。肥涛老婆听到电话那边这样说，像是见到了鬼，惊恐地看了看四周，突然感到身上凉飕飕的，拿着电话的手不停地颤抖，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强自镇静，迈步朝广场北边走去。因为李副支队长告诉过他，要坐出租车就往北边走，会有出租车在那儿等。绑匪的确狡猾，肥涛老婆坐出租车到了远离市区的金海岸度假村以后，又接到了绑匪的电话，要他再坐车回拱北海关，到海关广场下车以后不能停留，马上到海关的第5号门，在那里自会有人跟他接头。不过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绑匪企图运用反侦查的手段观察肥涛老婆有没有被珠海警方监视，借以测试他是不是报过警。结果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绑匪没有发现刑警跟踪肥涛老婆，以为一切都顺利，可他们监视肥涛老婆的人员和车辆却被我们刑警盯上。自以为精明的绑匪做梦也没有想到，开出租车送肥涛老婆去金海岸度假村的是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查员小张，而广场上卖报纸卖冰棍雪糕的最少也有10多个是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查员假扮的。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侦查员发现绑匪有6到7个人，分作3波，其中2个人坐一辆灰色的桑塔纳小轿车跟踪监视肥涛老婆，另2个人守在拱北海关附近一家酒店的楼上， 用望远镜观察和监视广场，其余的躲在海关里面准备跟肥涛老婆接头拿钱。绑匪全被暗中监控了，但是抓不抓，什么时候动手抓，却令侦破417绑架案的指挥员颇为踌躇。抓绑匪容易，可是还没搞清楚人质被绑匪关在澳门的什么地方，人质安全就无法保证。4月18日，珠海市公安局将417绑架案的有关情况通知了澳门司警，澳门司警也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可4月21日，跟肥涛老婆在珠海拱北海关接头后返回澳门的绑匪，过关以后发现被澳门便衣司警盯上，遗憾的是竟然被他溜掉了，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棘手。好在正当他们左右为难的时候，从澳门司警那边及时传来准确的情报，绑匪主动释放人质关庆涛，现在关庆涛已经回到了家中。事后得知，发现到珠海跟肥涛老婆接头的绑匪被澳门便衣司警盯梢，贺楠楠是十分紧张，但是他又舍不得眼看就要到手的30万元人民币，便怀着侥幸的心理同时下两步棋，澳门那边释放肥涛，珠海这边逼肥涛老婆拿钱，这样能拿到钱又没事儿最好，万一失手因为没伤害事主也能够减轻罪责。听到人质已经安全的消息，吴军、李国庆他们再无后顾之忧，随着现场指挥李国庆一声立即行动的命令，埋伏在海关内的刑警们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了正在拱北海关五号门跟肥涛老婆接头的三个绑匪。老谢和绑架肥涛的两个后生仔从肥涛老婆手中接过皮包以后正心中窃喜，没想到刑警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他们身边，惊慌失措中只有束手被擒。随即开灰色桑塔纳小轿车跟踪肥涛老婆的两个绑匪，及躲在酒店遥控指挥的主犯贺楠楠和苏德国也都一一顺利地被擒获。417绑架案的成功侦破，不仅是扫除了一个在澳门和珠海经常制造事端的黑帮团伙，而且从这帮犯罪分子尤其是贺楠楠的供词中了解到了许多澳门黑社会特别是叶成坚犯罪团伙的重要情况。其中1994年11月叶成坚化名李志坚伙同贺楠楠在珠海诱骗绑架勒索两位台湾商人的犯罪事实，既让人们认识到叶成坚的阴险狡诈，同时因为叶成坚在内地留下了案底，又为广东警方直接接手侦破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法律依据。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1994年11月6号的晚上，叶成坚阴沉着脸走出葡京大酒店那座虎形大门。昨天一晚上输了20000，今天玩了大半天又输了40000多港币，连赌连败，怪不得他满脸的不高兴。刚出门差点和一个急匆匆迎面走来的瘦高个男子撞到一起。找死啊你，急什么呀？正在为赌桌上一败涂地而心烦的叶成坚没好气地骂道。 哎，你怎么骂人啊？ 那瘦高个的男人看来也不是善茬，当即对叶成坚瞪圆了双眼。 骂你又怎么了？老子还要揍你呢。 叶成坚自然是不甘示弱。 嗨，哎，哦，是你啊。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正攥拳撸袖的准备大打出手的两个人看清楚对手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原来这个瘦高个子的男子就是贺楠呢，他和叶成坚1979年前后脚偷渡香港，曾在一起干过几票生意，只是近两年才来往少了一点。 哎，坚哥，到哪儿得意去了？怎么这段时间老不见不着你啊？ 贺楠呢，亲热地拍着叶成坚的肩膀。 哼，能到哪儿去啊？还不是老样子。 叶成坚是不会将自己的窘况告诉别人的。 哎，走吧，饮茶去，我请客。 贺楠呢，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两个人就近找了间小餐馆，在角落的桌子边坐下以后，贺楠楠扫了四周一眼，凑近叶成坚的耳边低声说， 坚哥，机会来了，我刚刚找到了一笔大生意，你要是有空我们一起干。 叶成坚不由得心中一动，他知道看似迷糊眼儿憨态可掬的贺楠楠其实他十分的机灵，虽然胆气不足，但常常能想出一些奇异的点子。不过表面上叶成坚却不动声色，平静地看着似乎颇为激动兴奋的贺楠楠，夹起了一个虾饺送进嘴里，慢慢地咀嚼咽下以后才淡淡地说， 哼，看把你高兴的，是什么好事儿？说出来听听。还记得90年我们宰那个马来人的事儿吗？ 贺楠楠喝了一口茶，十分得意地看着叶成坚。叶成坚当然记得，那时候他刚从香港监狱出来不久，身上没钱，日子非常难熬。有一天贺楠楠兴冲冲地跑来找他，说有一个从吉隆坡来的华侨赌性极大，要他去凑一局，狠狠地宰那个马来人一把。按照计划，叶成坚带虾仔先到麻将馆等候，贺楠楠陪那个吉隆坡华侨来到的时候，他们假装互不认识。贺楠楠征求那个吉隆坡华侨的意见之后，主动的上前跟他们搭讪，建议四个人凑一桌玩一会儿麻将。叶成坚一开始推辞不干， 说他很少玩麻将，怕玩不好，但经不起贺楠呢软磨硬缠，只好答应就玩八圈。结果他们玩了一个晚上，叶成坚、贺楠楠和虾仔是串通好的，三吃一，不是偷牌就是互相放炮。那个吉隆坡华侨干生气，却又无可奈何。算账的时候，总共输了70,000多港元。叶成坚和贺楠楠一个人分了3万，只给了10,000多给虾仔。怎么，又是出签？哎，找到肥猪了吗？叶成坚高兴地问道。出老签设局行骗，是最令叶成坚感到高兴的事情。他觉得那样干很能显示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找到了，是个姓刘的台湾人。哎，这次的肥猪可够肥的。这姓刘的家伙做汽车生意，身家没有1000万也得有80-90万。贺楠楠表功地说道，接着他又眉飞色舞地将他如何在赌场认识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是如何的好赌告诉了叶成坚。好极了，就干这一票。听说钓到了一个大富商，叶成坚再也装不出波澜不惊的模样。阿南，你先把他盯住，最好这两天把他诱到珠海去，我们到那边给他设局。事情还没有开始，叶成坚就已经以老大自居，给贺楠楠下达指示。贺楠楠不大在乎叶成坚指手画脚，却对他要过珠海去设局不大满意，问道，为什么要到珠海去干？你不是说过最害怕共产党，干什么事儿要尽可能躲开他们吗？哎呀，阿南，这你就嫩了，赌博只是小事，又牵扯到台上，干隐蔽一点，共产党不会管。可是在澳门，像这种事恐怕很难瞒得过道上的那些人。哎，你想想，让那些家伙知道了，这么肥的猪我们两个人吞得下吗？嗯？对贺楠楠身在澳门却不是十分了解澳门黑道的诡诈，叶成坚很不以为然，但是又不得不对他耐心的解释。可是令叶成坚想不到的是，共产党不仅管诈骗，而且是雷厉风行的管。当然，这是后话。经叶成坚提醒，贺楠楠也想到了他们俩在澳门还是无根的浮萍，只能捡点露出网来的小鱼小虾解解馋，想毒食大鱼肥猪，搞不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眼看就要进嘴的肥猪，他们自然不肯让给别人，因而当即同意叶成坚到珠海去设局的初步计划。叶成坚和贺楠楠商量，最好是以赌三公的方式设局出签，因为贺楠楠的哥哥贺东东绰号醉猫，是一个赌三公出老签的高手。所谓赌三公，就是参赌的人可多可少，分庄家和买家，只用一副牌，参赌的人每人发3张，拿到牌后根据自己手中的牌下注，下完注大家亮牌比大小，数字牌中9为最大，以此类推，3张牌的点数相加，大吃小，单张双张花牌为0，但3张全是花牌则比3张9还要大，成双的花牌比杂花牌大，3张同样的花牌又比成双的花牌大，勾嘎的 K 3张花色牌以3张全是 K 为大，比3张老 K 大的只有同花顺。醉猫的绝招就是能在手上藏着一张关键牌，到必要的时候加以调换， 能使本来点小的牌变大。他们还设计了叶成坚的身份，因为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是做汽车生意的，所以叶成坚准备以高干子弟某商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跟他见面。那样的话，一来可以用合伙做生意的骗术将他套牢，二来高干子弟的招牌也能给他相当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会让他更放心的参与赌博。最后他们决定叶成坚先到珠海去找好地点和人手，贺南呢负责盯住那个姓刘的台商，尽快的将他诱到珠海去。1994年11月11日这天，贺南呢以到珠海看国际汽车展为名，将姓刘的台湾商人诱骗到了珠海。在这前两天，叶成坚和醉猫贺东东已经为实施他们的计划到珠海做了相应的布置。设局要搞得比较自然，尽量的像那么一回事儿。为此叶成坚找来了好几个人。熊建新1960年生于广州，香港居民。熊建新在香港时就经常和贺南南一起干坑蒙拐骗的勾当，因为他带着老婆潘如，所以由他出面在拱北花园新村租了一套房子做据点。虾仔、黄熊及醉猫贺东东带来的马仔、梁广和大舅客到时候参加下注，或者搭庄，或者捧买家，把气氛搞得更热烈一些。罗小龙时年23岁，河南人，小时候练过武功，在广州花都好几家宾馆干过保安。1993年3月，叶成坚在花都住新世纪酒店时候认识了罗小龙，这次专门把他叫来做贴身保镖，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由他制服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本来叶成坚已经在金钟花园租好了房子，还找了几个妓女，准备让他们先纠缠姓刘的台商，使他更为放松警惕。但是进进出出的人太多太杂，引起了金钟花园保安的注意。黄雄、大舅客和虾仔都曾经遭到保安的盘问。叶成坚觉得在金钟花园设局不保险，就决定转移到拱北花园新村熊建新租住的公寓房里去。1994年11月13日的下午，醉猫和东东带着大舅客、梁广、虾仔、黄熊他们早早的就布好了牌局。醉猫拿出了50,000港币给虾仔做本钱，大舅客、梁广、黄熊也一个人给了20,000元，以便必要的时候也加入进来。虽然是做局，但是醉猫他们仍然赌的是有模有样。气氛正热烈的时候，贺楠楠带着姓刘的台湾商人走进屋来了。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的确好赌，见客厅的牌局异常的热闹，禁不住停下来走近观看。贺楠楠心中暗笑，却故意地对他说：刘先生，走走走，我们到里边去坐啊，一会儿李总就来。边说边把姓刘的台湾商人拉到了里屋。过了10多分钟，叶成坚带着罗小龙装出匆匆忙忙的样子赶到了。哎，李总，你又迟到了啊，晚上得罚你请客。贺楠楠煞有介事地责怪叶成坚：啊，实在对不起，不好意思，公司有点急事得处理。请客没问题，上歌厅还是洗桑拿由你们挑。叶成坚边道歉边扫了那个台湾商人一眼，见刘少坤大约40多岁，微胖， 前额有点凸，一身名牌西服，左手腕上戴的像是玉宝表，的确是一副富商的模样。哈，李总，这就是台湾著名的汽车大王刘老板刘少坤先生。贺楠楠向叶成坚介绍那位台商，叶成坚赶紧跨前一步握住了刘少坤伸出来的右手说道， 啊，你好刘先生，以后请多关照。 哎，刘先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天提磁力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志坚先生。哦，对了，李先生的叔叔在北京担任重要的职务，他目前主要经营汽车和电子产品方面的业务。刘先生，你要办的许多事李总都有办法帮你解决。哈，好好，你们好好聊聊。贺楠楠又把叶成坚介绍给台商刘少坤先生。刘少坤早已从贺楠楠那儿听说过李志坚的背景，现在见他三十出头的年纪，精悍结实，眼神凌厉，名牌西服名牌表，身后跟着保镖，派头十足，风度翩翩，跟自己在香港、澳门、东南亚等地见过的来自大陆的高干子弟没什么两样，都有一种世界虽大舍我其谁的傲气。大陆高干子弟的能量，经商多年的刘少坤不能不知道，自然对李志坚趋意奉迎。叶成坚的确有他的一套，对各种牌号进口汽车在内地的销售情况和差价谈起来是头头有道，这让刘少坤听起来是大感兴奋，以为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合作经销汽车的伙伴。两个人一个有心引对方入套，一个为对方的背景和能量所迷醉而着意巴结，一时间似乎都有相见恨晚之意，谈的是十分的投机热烈，连在什么地方设销售点、销售点的规模多大他们都谈到了。叶成坚向刘少坤保证各地销售点的经营批文全由他来搞定。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叶成坚早就着急，但又不得不装出弹性甚浓的模样。而刘少坤谈完正事以后，隔墙听到客厅牌桌的喧哗，也难免心猿意马。贺楠楠不愧是叶成坚的好搭档，刚才借口上厕所出去了一段时间的他，这时候推门进来了，就说， 刘先生，累了吗？哎，是不是先休息会儿？ 说着话对叶成坚使了个眼色，告诉他外面的醉猫已经准备完毕，就等肥猪上场了。 怎么样啊李先生，你看呢？ 刘少坤征求叶成坚的意见。 啊，也好，哎，外面闹哄哄的，我们去看看他们在玩什么呀。 叶成坚趁机把刘少坤往牌桌上引。 李总，我今天手气不顺，输得扛不住了，你来吧。 看到他们从里屋出来，黄雄大声地招呼叶成坚。 好，我来。 叶成坚坐到黄雄让出来的位子。这时候牌桌上一共还有六个人，虾仔是庄家，叶成坚是买家，贺东东、熊建新、大舅客梁广四个人或随庄家或捧买家，赌的是有声有色。贺楠楠陪刘少坤在旁边观战。叶成坚一上场就出手不凡，连赢两局。贺楠楠装出羡慕的样子，不停地为他叫好。刘少坤观战也相当的投入，有的时候甚至比参赌的牌手还紧张着急。他看到坐庄的虾仔好容易来了一把甲级牌， 一对八，外带一张六，却只下了500块钱的注。两排以后，不由得责怪虾仔说：“哎呀，小老弟呀，你太胆小了，有那么好的牌，干嘛不一下下10000或5000的注呢？”看来你的确嫩了点哦，怪不得总是你输啊。贺楠呢随声附和，讥笑虾仔气魄太小没胆色。随庄的梁广和熊建新也都埋怨虾仔，说随他的庄输得太冤。看到火候差不多了，贺楠呢对虾仔使了个眼色，说：“虾仔，不行你就让钱吧，啊，免得一会儿连裤子都输光了。”虾仔赶紧站起来说：“哎，你来，你来啊！哎，我今天的确是有点懵了。刘先生，你上，让他们看看什么才叫豪赌。”贺楠楠把刘少坤按到虾仔让出来的位子。刘少坤虽然早就手痒心动，但是毕竟是到了一个不大熟悉的地方，难免有所顾忌和犹豫，就推辞说：“哎呀，陈先生啊，还是你来吗？哈哈，哎，今天我没有准备，不知道要玩牌，身上带的钱也不多啊。哈哈，你来，你来，没事儿，你放心玩吧，输赢我们对半啊。今天我刚提了一笔现金，有10多万港币，足够跟他们干一个通宵。”贺楠楠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大叠港币，放到了刘少坤面前的桌上。也好，今天晚上我们就玩他个痛快。哎，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到下面车里拿钱去。叶成坚见刘少坤已经上钩，趁机煽风点火，往大赌场上引。他说完就起身出门，下楼去拿钱。这时候的刘少坤见贺楠楠大大方方的拿钱出来跟自己一起承担风险，自然不好再推辞了，就对贺楠楠说：“那好吧，陈先生，我先来啊，啊，一会要是不行了你再上啊。”“没事，你只管放开了玩，我在旁边看着。”贺楠楠再一次给刘少坤吃下了定心丸。不久，叶成坚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包走进屋来，他故意的打开皮包的拉链，露出包里面花花绿绿的港币，对刘少坤亮了亮说：“刘先生，我们玩点数大点的，不要像他们那样小里小气的，不过瘾。”说完点上了一根烟，舒舒坦坦地坐到了位子上。“哎呀，客随主便呐，李先生，你下多大的点，我跟着就是喽。”到了这个时候，他刘少坤哪能再示弱露怯呢？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